到天堂。今年的秋天来得早，你说我们的热情真的也老了，我想了又想，到底要怎样，也就这样决定再爱你一回，像从前一样。像从前一样。 玫瑰是鸦片吗？当我捧一束玫瑰送到你的面前，难道我是想害你，是想让你中毒上瘾，是想让你沉醉不醒吗？不，不是这样的。只不过感情就像是鸦片，有时候会让人沉迷其中无法自拔，这一点你应该明白。来听林忆莲的这首《明白》。 不能睡不能飞的夜里，谁在漆黑森林将我唤醒？不许哭不许痛的呼吸，窒息的空气凝结成冰。

想也是一种生活，我想念的其实是我多爱你，其实是我不顾一切的勇气，其实是我愿意牺牲的年纪，这些都和你没关系，其实是我愿意牺牲的年纪，这些都和你没关系，我想念的其实是我的情，是你喜欢的那件白色外衣，是我在路灯下等待的自己，这些都和你没关系。 人的一生到底有多少时间去和你爱的人相互了解，多给他一些时间吧，至少在这样的夜里听听他的想念。 到底要多少思念， 这里是夜歌， 才能抓住你的视线。 陷在爱里面，一遍一遍翻是已非，拼凑不出彼此幸福多可悲，最后爱输给了时间，把头一撇哭得不自觉，春色滋味百转千回，我越是责备越是哽咽，越走越近越往痛苦里退，

爱出现那一小时，生命中第一颗宝石，带一把记忆的钥匙，我想再看一次。爱从零开始，而那一秒钟已经遗失。等有一天我们的名字都换了新的地址，从零开始，测验两个人有多抵制。我翻出了最初写的字，才发现刚开始多爱彼此，多坚持。 发现每一个脚印都显得那样不规则，那样没有美感。而这个时候，你需要去听一些歌来配合这样的节奏，然后慢慢地往前走。这首歌就叫十二月的泪。 嘿，是不是要走了？子夜的钟敲响，但是在这寒冷的十二月，不要对爱你的人说再见。是那么自然，多 住的遥远，试着让孤单承受自由。天空升起紫色的烟花，眼前是一片辉煌。我迎着风向前狂奔，这速度能不能抛开忧伤？ 到自己的生活里，去面对各种的情绪，那些无眠的夜，那些浪漫的表达，还有那些迷惘和流浪。好，晚安，再见。 感情变成一种累赘，谁都不想再去安慰，不是我今生的粮食，只因为寂寞是每个人的星座。我想这是最后一次可以叫做任性放肆，人总是在绝望的边缘才能看清楚自己软弱的样子，我该如何